锵锵三人行，文道、子东兄。刚才文道还说子东老师像谁来着？ 赵少康啊。 大家可以评价一下，这像不像一个小版赵少康？ 不愧是你，赵少康出镜就钱很高的，在台湾。 徐老师什么意思啊？暗示我呢？ 就是暗示你了。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教书的，不是你的问题，在我们上头。哎 呀，是教书的，但是赵少康是做电视是很成功的嘛？ 对，没错没错。反正下回赵少康这个请假啊什么，就让你来继续做，看观众看不看得出来。 对，反正文道请假的时候经常都是徐老师带的。 对，没错。 哎，最近先说什么呢？大股灾啊，你们俩得意了，肯定你们俩不炒股票， 没炒股票啊，对啊，没玩股票嘛。 这我到处听人说呀，这跌的一跌千丈啊。嗯， 你怎么样啊？ 我全抛了。不是，我跟你说， 大闸蟹活了。 你说人家日本人，日本 AHK 放纵协会，放纵协会 ，AHK 放纵 协会， 日本 AHK 放纵协会的那个头头，鞠躬辞职，你看见了吗？新闻最新的，他为什么辞职？因为居然电视台还有这好处，底下有两个员工看了还没播出的一个新闻。嗯，这个新闻是说有一家饮食公司要收购一间好像是寿司店。那么你要看到这个消息，这个饮食公司股票会涨吗？ 对， 所以这两个员工，电视台里的员工就先去买了这个股票，然后获利，其实也就两三万块钱，好像就是。但是这个事儿，这家电等于电视台领导出来辞职谢罪，嗯，要道歉。 这就等于梁锦松买那个林志， 对， 梁锦松买一个房车，因为香港车子这个， 但那个还不一样，他因为他是官。对，这个是一个，那个是官， 他是知道消息，他是制定政策。 对，没错。 可是中国炒股的最得手的一些人，就是靠了这个图 内幕消息嘛， 就是靠了秘书党啊，活跃啊，有很多人叫蹭秘书党啊，就是靠了，就是那些公司之间，你想多多少少这条铁路要修了，那个桥要怎么样了，这个公司要哪里上市，这里要哪里洗牌了，你知道他们自己转移啊，不给你们吹集结号的，知道吧？ 但是徐老师，你知道我的体会，这主要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对这个社会深深的怀疑呢？因为我对任何消息来源都不可信了。嗯，我听的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股票你买，那肯定啊，告你12月份的时候你就卖。我跟你说啊，有一两宗是真的。有一两宗，但是你怎么判断呢？你怎么判断谁说是真谁说是假？都说是哪个董事长身边的人，甚至是董事长的老婆啊。 明天你赔掉了呢，你去找他呢，他说他也赔掉了， 他不认账啊。 所以不是他不但他说他也赔掉了，现在的事情是遭到什么地步？最近一次矿难吧，我们每次矿难不是谴责这些矿主，就是非法开矿的人嘛，经营者嘛。 对， 最近这次矿难，这个经营者也在里边死掉了。 对。 最近哪一次？ 就是这两天， 这两 二十个三零分， 对， 这矿难消息是连环的，所以你一不注意就搞不清楚哪一次了。可是最近这次的特点就是说，那个经营者也在下面死掉了， 对， 他也为要钱不要命 了， 对。哎呦，这可真是， 股票， 所以有时候炒股票啊，尤其他这个随时的变化太多。比如说他如果提前一两个月告诉你到12月放什么，他怎么知道到时候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怎么样？现在这个金融资本市场是全球化的。 我听你们老说那个什么美国是这次这个 四岸风暴 啥意思？ 是这样，就是你银行比如说借钱给人买房子，就有一些人呢，其实呢他没有那个 良好的能级 付款能力，过去的付款的记录也不好，信用也不好，但是依然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一些金融机构愿意借钱给这些人去买房子。嗯，然后这些人不就欠了这个金融机构一笔债吗？一笔信用吗？他再把这笔债务这笔信用拿去包装一下给一些的公司，让他们分拆来，结果变成了一种资产嘛，这是个资产，在市场上面去发售去转让怎么样。那最后呢，这批人呢，他结果还不了房款，因为经济不好。其实是这个次贷风暴的起因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不好，基础不好，所以这批人他丧失还款能力。那么当初呢批钱给他们的时候，那就是热钱太多嘛，就是钱要找地方放。那这些明明你知道你借钱给他还不起，你还要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钱反正呆着也是呆着嘛，就盲目的放了出去，就到最后这些人都欠债还不起，这些账就变坏账，这坏账已经拿去市场上 卖，而卖的时候呢，中间有些评级公司呢，居然当初还评级，嗯，这个信用可靠， 五星级， 不错，五星级， 现在变不良资产， 现在全变不良资产，结果一波接一波这么一个牌骨牌效应上去，到了最后很多老牌的大的金融机构，什么美林啊、汇丰啊，全被这个弄的就是坏账一大堆，结果啪啪啪啪啪一路倒下去。 哦，这就是说这次股灾的这个， 不是， 这算这次算股灾吗？ 算， 这 算 这算 小股灾， 小原因。 他们说即将进入了那个叫什么，这个熊市。 对， 这样就不过我自己啊有个常识判断，我根本不懂股票，我有个常识判断，要是它跌得太厉害的话，就应该去买了。假如有钱的话， 问题是你还不知道他还 就是我就大家都在叫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应该去买了。假如你有钱，我现在没钱没办法。 对，就是我们两个从来不玩股票了，是吧？少康， 我玩过， 我们这时候就 我玩过， 对对对， 怎么样呢？斩获？ 我经济危机97不金融风暴嘛， 对， 金融风暴爆得一塌糊涂，香港跌得很低很低嘛， 你就去了， 结果我就去买了。我问他汇丰，我就买最保险的那种，然后他就说最少要4万块钱， 对， 那我就买了4万块钱，过了两个月就变成6万块了，我就熬不住把它卖掉了。 哎呀，你熬下来了那就好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4万就变成6万，那我假如买400万就变成600万了，4000万就，所以这真是暴利啊！所以这个事情真是， 哎呀，这个，而且我觉得弄的人呢，就广州话叫什么“三大三塞”呀， 对对对， 这个你有， 这两个月我损失可大了。整天在关心啊， 没错，你知道吗？这个我就发现 脑细胞牺牲， 我觉得这个哎，时间就是金钱，对吗？我后来发现呢，我琢磨股票的这些个时间是什么呢？是一种强迫症，因为什么呢？我琢磨3个小时毫无用处，其实我本来应该用这3个小时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准备三人行， 对吧？准备三人行，没法准备。我跟你说，他就对一个有正常工作的人，我这次是有体会了，就是打从你买了之后啊。啊，你就看呢，什么时候卖啊，什么时候抛啊，一会儿涨了一会儿跌了，你这个其实完全是个心情，你也做不出什么英明的策，但是你这人呢，这个心情一直就悬在这个地方， 而且 这还太耽误时间， 而且你还老记得它最高的一点， 对， 所以你50块买的变成200块了，后来变成190块了，你就觉得你损失了10块，其实你根本没损失嘛。 对， 你是50块来的，可人呢就跟做官一样，你一次做到个部长了， 嗯， 一辈子都记得自己是部长。 对， 哎，然后你啊定一个价，你打电话给那个经纪，你说抛，你知道那个时候快的，你比如说，哎，我说2块钱抛，啊，窦先生你不要放电话，你不要放电话，啪，已经抛出去了，已经抛出去了，你知道吗？电话没打完，咣叽就抛出去，一抛出去，我马上后悔了。哎呀，这么容易就�抛出去了，我这价钱定太，我应该2.2块。这个人呐，哎呦， 人生就是这样， 嗯，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 这种事情我还是不玩。 哎，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我觉得人生一世，什么事儿都不妨玩一次。 对， 其实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 挺好玩。但是你保底，就是说你预好了，这个钱咱就是没了。也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人生， 就像赌钱一样嘛。 对对对， 就是说你去赌场， 对， 我就拿这么多， 对，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 我每次去拉斯维加斯就拿出100美金，早早输掉，早早完事。 嗯嗯嗯， 对，就是你是想去输钱的说钱就是。 对对 对，哎，咱们换个话题了，甭讲这个好家伙，你看全球股灾太可怕了。咱不讲这个，咱讲讲咱最近的事儿。最近你知道这个，哎，文道应该有兴趣，跟这个城市管理啊有关系。最近好像是全国的城管系统的这些个局长干嘛开什么联席会议吧？ 嗯， 有鉴于什么呢？天门城管打死人，然后发了一个什么联合公开声明，就城管啊不打人了。不是，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以后咱们不打人了。 就是我记不住，这大概意思就是咱们要文明执法，文明执法。 阿珍不是说他家附近一个饭店门口贴标语，本店不打骂顾客。 对，我以前坐火车也见过嘛。以前我从深圳上北京的时候坐那个硬座，有一节车厢，他也是写着这么一个牌嘛，就是他的服务标语、服务承诺。他用中文写的，我跟一个老外在一块，他还看不懂，叫我翻译给他，把他给吓坏了。为什么？其中一条就是本节车厢将做到不打骂乘客。 对， 本店不，你说的也对呀，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我们那有的那个教育系统发那通知，还是教师不准猥亵女生的。 最近广东开会啊，忘了什么政协，不知道人大什么开会，有章程规定，会上不能打瞌睡。 哦，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可以聊聊这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就是城管，咱也知道，就是打人，也有城管被小贩捅死的，也有这样的事儿嘛，就这种冲突。哎，城管打人，你知道我就想起什么呢？其实让我想起了倒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基层的这个环境，社会中下层街头的环境是什么环境？你知道有一次一个工人跟我讲，就是说像我们说你们电视台呀、啊，你们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你们还觉得。叫温文尔雅，好像有些行为很不文明。他就说，那个在工厂里，在车间里，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啊，你是很粗暴的，那不是你能想象的。那工人可能就说叫叉叉叉，就全是这个话呀，经常就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就你像包括秋菊打官司，你记得是被吗？不就那村长吗？一脚就踹这个村民吗？就在很多这种基层环境里，他的这个人跟人之间，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演员曾经跟我说，咱不是有到农村什么下乡，慰问演出嘛，他亲眼看到的，他说你那底下那个农民们、那老百姓不是在坐在那露天看那个演员演出吗？看的后排不是站起来吗？那旁边维持秩序的警察，你这怎么维持嘛？说拿一长长大竹竿，一看人弄起来，日就骑着脑袋，呜就打过去。对，你明白吗？这都让我想起啊，其实在一些就说就基层吧，咱就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很野蛮的。 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基层民众草民就是不管不行，所以才需要 我不是 层层叠叠的这个保安制度。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城管肯定你不能打人，你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说，我想起来的就是说，就咱们这个社会， 不，我凭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起两个事情。第一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层层复杂的保安人员，制服是分不清楚的，很多是很漂亮，像国民党军官一样，其实是一个桑拿的这个门口的这 护卫 之类，这么多层层叠叠的。就是暴力的管理，你说他这种都是执法，其实都是间接的，都是执行警察的责任。可是他化身成很多大大小小，一直到上海街头的这个老太太管你站在马路，你一个脚踩出来，把你追上去，都是执行一种权利，这个是特别多。那么这个特别多就牵涉到一个假定，就是说中国社会人这么多这么复杂，尤其现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不这么管不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假设哈？我现在想起来，我在农村待过六年，做六年农民。我在钢铁厂待过两年，钢铁厂真的都是粗人，讲起来这块那块那，这个是 还讲上海话的吗？ 慢的苏北话， 苏北话 说那块慢慢这个 金块慢慢 那个鹿鼎记看过没有？苏北话，可是没有很多打架的。 对， 没工人之间自有一套道德，没有那么多碰来就会打。 没错， 农民村庄里边也极少有使用暴力来打的。 对， 那个而且是在文革的乱的时候。 对， 如果有出现这种，总是你有权利，要么就是如果两个人大家都跟权力无关，是张李二狗，张大爷。打呢很容易协调的，村里的年纪大来扯出来，随几句说几句，罚一些，把人家打出血来。什么时候会大家引起集体愤怒？就是你要代表一个什么 仗势欺人 啊？你是政治队长， 仗权欺人？ 你是什么什么？然后你去批斗人家什么？这种情况下才会，就是有权力因素介入。一般民间中国老百姓生活这么多年，永远都在打吗？我自己看到不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经历那么多的切身经历啊，像徐老师，但我比如说以前看以前的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的笔记啊、小说啊，你也看得到农民社会啊，或者现在一些人类学家做的调查，中国传统社会不像今天那么暴力的，其实，就我还有个感觉，除了刚刚你说中国有那么多不同的这种执法人员、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之外，还有个特点，就中国人今天是很擅长用暴力的，就是你常在街上，比如走着走着就看到有人打架了，很小的事情就打架，比如说很简单嘛，不是最近珠三角这一两年很多那种超市，比如说抓到一个小偷， 抓到个小偷，他不是马上报警，不是什么，是先把他揍一顿。那么有时候那个小偷还是冤的，就比如说可能一个女的大着肚子，怎么摸东西忘了给钱，一下子人就暴打一顿，打到流产，就这种事常出现。就他怎么会那么快的就达到要打人那个地步啊？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说，因为以前传统的社会啊，我们觉得一个人从对一件事情不满，升级到去要打，中间是经过很多阶段的，中间很多步骤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我们中间这些步骤跟阶段一下全省略了。 对，你看，你讲的让我想起啊，最近王朔又出本书叫《新狂人日记》。哎，我这个挺有意思。 王朔写的 啊，王朔写的，就他平常在网上的很多东西都汇集在这儿。然后我一翻呢，他看着咱锵锵三人行了，咱们在电视里头聊，他在王老师 看到了， 在电视外头聊。但是我觉得他说的，他的眼光很毒。就有一次我们在节目里聊啊，就聊这个，就说你比如网上那些网民们说话，对吧？我们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而且网上的很多争辩啊，让我们觉得戾气太重，就这个字儿嘛，就是一个户，门户的户里边一个犬，就是戾气重。我们不是在聊这个话题吗？你看他这说的，你看他这说，看锵锵三人行有感，他说戾气重，那是因为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这就算够好说话的了。这要搁在你们香港、台湾、美国任何一地儿，你想想，您们、他们、大家伙儿还能那么儒雅吗？窦哥、文涛兄，我倒觉得他说的呀、挺有道理。 而且我想起来，就前阵子我看过孙立平老师啊，他写一个东西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因为孙立平最近几年很喜欢强调就是做人的尊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他说今天中国，比如说我也是这种贫富的矛盾，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人没有尊严。比如说现在深圳也有一些给人洗脚的那些足浴场啊，里面不都是一些盲人来给你服务吗？很喜欢找盲人来洗脚啊、按摩吗？他说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钱给的更多一点的话，那个帮你洗脚的或者帮你按摩的人呢，他能用舌头舔你的脚，这是个明码标出来的一种服务项目。他说人的尊严怎么能被践踏到这种地步呢？其实这个就回到王老师讲那个，他说社会矛盾很尖锐，其实所有社会都有社会矛盾的。 对， 这个尖锐指的是什么？就是它赤裸了， 赤裸了。 所谓尊严， 没有宗教。 而尊严是什么？说穿了，尊严是面子，就是说做人的底线是要大家讲面子， 而且 打架就是要不要面子。 而且你知道，就是很多事儿啊，我会觉得，你比如你在网上你看很多人说话呀，其实倒不见得是他说的那件事儿，你感觉到的是这个人心中啊，有一种深深的愤怒、仇恨、不满。那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哎，不是说什么香港、台湾就是什么公平的社会，但哪没有公平的地方？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比如说在这个咱就说内地的社会，很多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会碰到说敢怒不敢言，坏人一个个春风得意，你知道吗？贪官一个个贪了就贪了，这个老百姓啊，他这个这种愤怒，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可是在香港也很多坏人春风得意，也有很多贪官就贪了。怎么下面就没这么多愤怒呢？ 我刚刚就说这个嘛，就是说尊严是什么呢？尊严指的就是一套其实就文明的外衣，讲面子。比如说，我觉得你刚刚讲香港啊，香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然后讲香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所谓文明是什么，就由荷兰社会史大家伊利亚斯他讲，文明就是一连串复杂的制约。我刚刚我们讲面子讲尊严的这种制约，就香港很多坏人，但是这坏人干坏事儿啊，他没那么赤裸，他还是有点制约。比如说在大家吵架，香港很多东西学英国学的不彻底，你去看英国那个议会吵架很好玩，就两边明明是死对头，我恨你恨之入骨，但是起来说话，尊敬的这位什么什么什么先生，刚刚您说的真是太精彩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废话一大堆，可是我有几点我还是不同意的，怎么样怎么样才去说，这都是虚伪。 而且他们坐得很近， 对， 他们那个绿的皮的衣服， 没错， 距离坐得很近，明明就 很窄， 男人跟男人还挤得很近。 对，但这个东西我们看就是虚伪，但文明就是虚伪啊，就是这么一层薄薄的这种外衣在制约你。我觉得现在我们行使权力的方法，你比如说城管打人， 比如说那个丢垃圾到人村门口，那是一个什么赤裸的行使权利，他没有包装。他，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仇恨一些有钱人？他给你的感觉，某些的地方的腐败的官员或者一些作风很不好的钱，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他很赤裸，他行使他的财富跟权力的时候是赤裸的，他没有任何包装的，没有掩饰的。开完一个会回到自己县里头，能够大张旗鼓的叫公安都出来，要像当年邓小平阅兵一样，看到那首长好 啊，检阅， 检阅 阅兵， 这是赤裸的。 还有一个事情我一直不明白，尤其在广东这一带，你又看到没有，大大小小的店啊，他一定要叫他的员工啊跑到外面街上来，早上站成一排， 对， 你看到过这种景象吗？对不对？理发店也好啊，什么馄饨的这个吃小吃店也好，这个在有些地方不大有的，就是广东这一带特别多。然后呢，就有一个像公投之类的东西 出来训话， 叫训话，然后叫他们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一批人就在那里，这 就是赤裸嘛。 你比方还唱歌呢，你知道吗？哎，还排舞蹈呢。一般最多的是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就是 然后呢还要唱老板给他们编的东西， 这以前是学日本的，因为日本以前就爱干这种事儿， 是吧？ 对，然后台湾学了，台湾学台商又把他带到广东去，但来了这边做。